老司机每天载你冬雪里进进出出探险旅行，听一听树懒叫的声音，蝌蚪游来游去，看龟头慢慢扬起，真的好大，说你的爱心抚摸我小鸟，在我房间里一起啪啪啪拍掌，看着旧日剧就快高潮了，望着海潮落又潮起，我射了进去，是我不小心就射了进去，爱射进你的心，脱光了伪装，坦诚相见，赤裸无需猜疑，摩擦太用力，必须用润滑剂。我射了进去，是我不小心，你射了进去，爱射进你的心，每天中出你，因为你不喜欢晚上出去，又让你下半生舒舒服服，给你全套的爱情。最爱从你的后面进去，菊花儿绽放，木瓜垂涎欲滴，挖下去，用手挖也用工具，帮你种草莓，一起精益求精。流了好多水，你都湿了，多汁的鲍鱼打开喷了满地 ，no。下面给你吃，你妹妹也饿了，弄破她的膜，幸好手机没爆屏。我射了进去，是我不小心，就射了进去，爱射进你的心，脱光了伪装，坦诚相见，赤裸无需猜疑，摩擦太用力，必须用润滑剂。我射了进去，是我不小心，你射了进去，爱射进你的心，每天中出你，因为你不喜欢晚上出去，又让你下半生舒舒服服，给你全套的爱情。哦哦哦哦哦，摩擦太用力，必须用润滑剂。我射了进去，是我不小心，没射了进去，爱射进你的心，每天中出你，因为你不喜欢晚上出去，又让你下半身舒舒服服，给你全套的爱情。不小心射了进去。